轻易将他久久遗忘。当年他曾在村为什么从此音容渺茫？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。